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好。 新年好。 课本请翻到第十页。讲义就是今天发的讲义九。善男子，言无为者，亦堕言辞。上次讲解《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为大众解释有为无二相，其中先遮前有为相，遮前有为相这一科呢，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开始讲解遮前无为相。先看课本的第十页。善男子，言无为者，亦堕言辞。鬼一遮三相，分成三科。子一遮有为相，讲解完毕了。现在是第二科，子二遮无为相。我们凡夫的思想是相对性的，菩萨为我们遮遣了有为相，于是我们的思想就到了另外一边，认为可能是无为。所以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又要遮遣无为相。好，于是他说，善男子，言无为者，亦堕言辞。佛假施设有为法的名字来全表因缘造作所生之法，同样的，对于非因缘造作之法就假施设无为法的名字来全表。好，所以如同前面的有为法的经文所说，言无为者，亦是本师假施设句。若是本师假施设句，即是辩迹所及言辞所说。若是辩迹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种种辩迹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无为。所以说言无为者，亦堕言辞。看下面的经文。舍离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其相异耳。鬼一遮三相分成三科，现在是第三科，子三遮非有为非无为相。在前面的经文已经遮遣了有为相与无为相，照道理说，一切法唯有有为与无为二种。既然已经遮遣了有为相与无为相，也就应该破除了众生的执着。可是众生的虚妄分别心执着成了习惯，于是又转而记着有非有为非无为的实法存在。因此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又再遮遣非有为非无为相。舍离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其相异耳。舍离有为无为，就是非有为非无为了。舍是表示下面所说的是假设所说的， 并不一定是真实的状况。真实的状况是一切法唯有有为与无为二种，并没有其余的法可得。但是因为众生又既执有非有为非无为的实法可得，所以菩萨才说，假设在有为法与无为法之外，另外还有其余少法可得，就假名施设为非有为非无为法。这假名施设的法也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所以说是少有所说。若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种种遍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所以也并没有众生遍计的实有自信，因此说其相异耳。这样就除遣了非有为非无为相。请看今天发的讲义九第一项。此遮独子不羁，比例无法藏意。所谓三世无为即不可说法藏。独子部是小乘的二十部之一。关于小乘部派的分裂，南传佛教所传的分裂与北传佛教所传的分裂不一样。那么现在根据北传佛教的义部宗人论来解说，那独子部是从说一切有部所流出的一个部派。独子部建立无法藏的宗义，这无法藏就是第一过去法藏，第二未来法藏，第三现在法藏，这是三世法藏，是属于有为法。第四是无为法藏，这是无为法。第五是不可说法藏，这个就是非有为非无为了。彼所立我不可说为有为三世，即无为非是，故名非有为非无为，如是名为少有所说。彼所立我，彼独子部安立众生有常住的真实我的存在。这个实我非即是五蕴，所以不可说是有为的三世法。这个实我又非离五蕴，所以不可说是无为的非世间法。因此假名安立为非有为非无为，又称名为不可说法藏，或者不可说我等名称。这就是少有所说的意思。独子部所安立的不可说法藏，违背了佛所教导的无我的真理，所以独子部又被称名为复佛的外道。今破彼记，故言舍离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常住真我，其相异耳，堕名自故，亦非实有。现在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要破除这种在有为法 与无违法之外，另外说还有少法名为常住真我的寂执，故说舍离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常住真我。假设离开了有为法与无为法之外，另外说还有少法说明为常住真我，是非有为非无为相，习相异耳，堕名自故，亦非实有。这非有为非无为相也是一样，仍然堕入名自的假施设相。如前面遮有为相与遮无为相所说，也并非是有遍计所执性的实有自性。或可此文遮彼转计未必有执，或者说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说舍离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其相异耳，只是要除遣在场闻法大众中或许有人会转计说有非有为非无为相，可能闻法大众也未必有这种执着。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独子部是佛涅槃以后的部派，佛在说解深密经的时候还没有独子部的出现，所以硬要说这一段文是破独子部的宗义的话是有一些牵强的。又制度论第二卷云，一切诸法略有三种，一者有为法，二者无为法，三者不可说法。在大制度论第二卷中说，一切诸法大略可分成三种，一者有为法。第一种是佛假名施设的有为法，二者无为法。第二种是佛假名施设的无为法，三者不可说法。第三种是佛假名施设有为法与无为法的名字所依止的离言自性是，依他起性的有为法与原尘实性的无为法的字体是远离假名的，所以说是不可说法。这样解释。好，看下面的经文。然非无事而有所说，人一是有为无二相，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鬼二，事通福难，事正道理。前文遮遣有为无为等三相，于是引发了外人的疑难，因此要回答外人的疑难，并且在回答中要开示正确的道理。什么是外人的疑难呢？请看讲义九的第二项。为外疑难，若有为法即非有为即无为者，如来说言有为无为因无有事，事者体事。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回答如理请问菩萨的问题说，有为非有为 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怪人听说了以后，心中便生起了疑问，说既然否定了有为法与无为法，如此则佛说的有为与无为应该是只有有为与无为的名字言说，而没有有为法与无为法式的字体存在。在玄奘法师翻译的经文中，并没有写出这个疑难，只是直接开示正理来回答这个疑难。所以圆策书所做的科判说这个叫做伏难，伏就是隐藏的意思。这个疑难是有的，但是并没有写出来，他隐而不写，就称名为伏难。可是我直接以正理回答了，那么就从这个伏难处呢贯通过去了。解结经云，大师说教可无异否。在解结经中能解甚深意结菩萨在回答中自己先以疑问句提出疑难，说大师说教可无异否，佛为众生说法是否可以没有意识的字体而说法呢？如果没有事体而说法就没有意义了，等于胡说了。然后菩萨自己再回答说非无有意，佛说法不是没有意识的字体而空说的。这个是解结经的翻译，他有这个疑问写出来。深密经云，不空说是。在深密解脱经中，深密解脱菩萨说虽无言语而不空说是，虽然言语所说的有为法与无为法并不是此二法的自体性，但是呢佛也不是没有这二法的自体性而说法的，所以说是不空说是。鬼二是通福难是正道理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标宗总达，先标举自宗的义理来总达怪人的疑难。然非无事而有所说，菩萨说我说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并非是说连有为法安立假名所依止的因缘所生法都没有自体性。的确是有因缘所生法的自体的存在，依着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自体才会施设安立有为法的假名言说来全表它。所以说然非无事而有所说。看下面的经文，何等为事，这是第二科子二菩萨反结，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自己又反问说那么什么是事呢？为诸圣者 以圣智、圣见、离民言故，宪政等觉，基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见等觉故，假立名相，谓之有为。好，这是第三颗子三菩萨正说，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开示离言法性的正理，与菩萨慈悲为众生说法。为诸圣者，证得真理者，我们称为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圣智圣见是指圣人无漏的无分别智。离名言故，圣人根本智证真如圆成实性的无为法，圣人后得智证依他起性的有为法。这圆成实性与依他起性都是离言自性。哦，我们在前面说过，圣意地相品主要是以圆成实性的第一义谛为主，宪政等觉是说圣人的无分别智是当体宪政圆成实性的离言法性。宪是指限量，正是说符合真理而没有偏颇的意思，等是指所证的真如理是平等无差别的，觉是指能证的智慧。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说，圣人以无漏的智慧现证圆成实性的离言法性，这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证真如离体。即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谓之有为。这个是后得智为众生说法。这些圣者自己证得离言法性以后，又发起了慈悲心，希望使令其他的众生也能够成就无漏的无分别智，现证离言法性。于是依后得智安立诸法的名相来为众生说法。解深密经的经文在此处正在遮前有为相，所以这里说安立有为的名相谓之有为。好，请看讲义九的第三项。所言圣者，据舍论云，圣为已有无漏圣道，远离恶法，故名为圣。圣者的圣是什么意思呢？在据舍论的第十卷说，圣为已有无漏圣道。在阿赖耶识中，依附有的无漏智慧种子，经过我们文思修的修行以后，已经现行作用，根本无分别智已经证得真如， 就称为已有无漏圣道。远离恶法，恶法是指烦恼，能够远离烦恼的现行，并且开始消灭染污种子，这是远离恶法，故名为圣。这样的友情就可以称名为圣者。正理论云，圣为离父，或远众恶，或善所去，故名为圣。顺正理论第30卷说，圣为离父，烦恼能够系缚友情，所以烦恼就称为父。修行人正在脱离烦恼，或者是已经脱离了烦恼，就可以称为圣。这个是说刚刚证得圣道，进入了学位。或远众恶，修行人已经能够自在的远离系缚了，这个是远离众恶。这是指有学位的圣者，那么应该说是属于修道位了。或善所去，修行人已经毕竟远离了系缚，这个就是无学位的圣者，是善所去。能够到达这三种程度，都可以称为圣。诚实论云，能具泥环，故名为圣。在诚实论第12卷说，什么是圣呢？泥环就是涅槃的意思，能够到达涅槃就是圣者。涅槃翻成汉语是灭度的意思。烦恼是生死轮回之因，能灭烦恼就能灭除生死的因果，这个是灭的意思。灭除了生死的因果，也就度过了生死之瀑流，这个是度的意思。能证涅槃的最初阶位是从见道位开始，所以从见道位以上就可以称为圣者。瑜伽论云，是善是无漏，故名为圣。瑜伽师地论说，是善法并且是无漏法，就可以称名为圣。这样就鉴别出恶法与无忌法，以及有漏的善法，不是属于圣道。所以还是要见道，以无分别智证得真如以后，才能称名为圣。言至见者，至是决断意，见是推求意，为无漏圣慧，决断推求，故名圣至见也。现在解说至见。至是决断意，决是抉择的意思，断是判断的意思。经过仔细的抉择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是智的意思。见是推求意，推是推理的意思， 求是寻求的意思，推寻道理，求取正见，就是见的意思。不论是智或者是见，都是内心的分别。为无漏圣慧，决断推求，故名圣智见也。这里所说的智见，不是指凡夫的智见，而是圣人无漏的智慧所做的决断推求。所以经文说是圣智圣见。可是呢，决断与推求是有分别相的。那么如果是有分别相的话，就应该是属于厚德智所设的智见。可是在经文中说，以圣智圣见黎明言故，就应该说的是根本无分别智，缘取真如。这时候心应该无分别相。所以呢，或者可以说，厚德智在推求决断时，能够了知一切为是假名，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的真实相是远离名言的。智见二种何说异者，如制度论26云。问曰：解脱之见，但言之即得，何以复言见？这个是提问说，为什么要智与见合在一起说呢？譬如在《大制度论》第26卷中，有提问说，解脱之见这个法相名词，只要说解脱之，就可以全表其意了。为什么还要多加一个见字呢？提出这个问题。答曰：知见何说，是得牢固。譬如二神合为一神，则为坚牢，广说如彼。回答说，用解脱之见合起来说，可以加强表示对解脱相了知的非常的透彻坚固。就好像说，将两条绳子合编为一条绳子，那么这个合编的绳子呢，会更加的坚强牢固的意思。知见合说呢，也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在论中，知与见有众多的讨论，所以说广说如彼，可以参考。若依世亲般若论义，限量圣智名为知见。唯若说知，为以彼智知；若但言见，为是肉眼等见。知减眼见，见减彼知，故知见何说也。今说智见一同世亲。如果依世亲菩萨所制作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意思，限量圣智名为知见，何用知见一词？是要全表这个是限量的圣人的智慧。若为说之，为以彼智之。如果只说知而不说见，有些人会 误会，此处所说的圣智是比量的智慧，而此处所说的是限量的智慧。若但言见，未是肉眼等见。如果只说见不说知，又有些人会误会此处所说的圣见是表示眼根等前五根的见闻等，而此处所说的是意识的觉慧。知减眼见，因此论文说知就简别了无视眼等前五根的见闻，而是意识的觉慧。见减彼知，说是意识的觉慧，又有些人会误认是说意识的比量智，所以论文又说见，以简别这个不是比量智，而是意识的限量智，故知见何说也。因此论文将知见合在一起说，我们就知道这是指限量的圣智了。经说智见一同是心，现在在经文中说的圣智圣见，意思就如同世亲在《般若论》所说是限量圣智的意思是一样的。问：此云智见，彼说知见，如何以知正智？提问说：此解深密经说是智见，而在《大智度论》与《般若论》中都说是知见，如何能够证明彼知见就是此解深密经中所说的智见呢？解云：五分法身名字心就不同，依《智度论》《大品经》等名解脱知见，依《显扬》等名解脱智见，又解结经名圣知圣见，经此经云圣智圣见，故知智见即知见也。解答说，五分法身是戒定慧解脱与解脱之间。那么在翻译解脱之间这一个法相的时候，旧义是翻成解脱之间，而新义是翻译成解脱之间。之间与之间字虽不同，意思是一样的。一大智度论大品经等名解脱之见，大智度论与大品经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是属于旧译，所以都翻作解脱之见。一显扬等名解脱之见，显扬圣教论杂集论等玄奘法师翻译的经论是属于新译，在新译中就翻译成解脱智见，又解结经名圣知圣见。真谛三藏翻的解结经是属于旧译，将此处的经文翻作圣知圣见，经此经云圣智圣见。玄奘法师翻的解深密经此处的经文是翻作圣智圣见，故知智见即知见也。 由以上的讨论知道至见与知见是相同的意思，只是旧义与新义所使用的名字不相同。其实在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与《瑜伽师地论》中，同时的使用了解脱智见与解脱智见的名词，所以更可以证明知见与智见是相同的。然今世此非无有事而有所说，诸说不同。解释然非无事而有所说的经文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真谛偈云，若说并非实有，大师所说皆无异耶？答：由不可言体实有，不可言体即真实义也。第一种说法是真谛偈的说法，若说并非实有，大师所说皆无异耶？这是提问说，前面经文说一切法为有为与无为二种，又说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都非实有。既然一切法都不实，则佛所说的有为与无为就应该是只有名字而没有有为与无为的自体式了吧？这个是提问。答：由不可言体实有，不可言体即真实义也。回答说，不可言呢，就是离言的意思，不可言体就是离言法性。离言的有为与无为法体性是实有的，这离言的有为与无为法的自体性是圣人无分别智所缘的真实境界。这里所说的真实义主要是指真如圆成实性，但有四义故不可言，有四种义说明真如不可言。一，在真观无分别智能念真理，尔时无有分别，故不可言。第一义是在真观，解结经真谛义中说是在真观心，就是在真见到位，无分别智能念真理。在真见到位的时候，根本无分别智是挟带真如理体，所以称为能念。尔时无有分别，故不可言。在真见到位时，根本无分别智是没有名字语言的分别相的，所以说是不可言。二，出真观心，虽有言说不在真境，故不可言。第二义是说出真观心，就是心已经从真见到位出来了，进入了相见道，这个时候有后得无分别智与心相应，虽有言说， 厚德无分别智，是出世间的有分别智。它可以安立名字言说来全表在贞观时所证得的真如，不再真境。真境是以真如离体为境的意思，根本无分别智是挟带真如为境，所以说是真境。而厚德智它不能圆真如离体，厚德智只能够变现真如相，所以它是变带真如相。意思是说，这个真如相是由厚德智的自体所变现出来的相分境。这个相分境已经不是原真如离体为境了，而因此说不再真境，故不可言。由这个道理而说，真如不可言。三，若言说决定不离人法，即能取所取，有为无为，真理过此，故不可言。好，第三义是说言说是相对安立的境界，所以言说所全表的都是人与法，能取与索取，或者是有为与无为等相对的境界。真理过此，故不可言。真如离体是超越相对的境界，所以它是超越言说相，故不可言。或者是说，言说都是属于寻思的境界，在人与法能取与索取、有为与无为等名字向上寻思，而真如理超过了寻思，故不可言。或是说，言说都是属于变迹相，在人法能取索取、有为无为等名言上辩迹，而真如理是圆成实性，是远离辩迹相的，所以说是不可言。这是第三义。四者，真理但是正智二量境界，非是彼性二量境界，故不可言。第四义是说，真理但是正智二量境界，根本无分别智，亲自挟带真如离体，我们称之为亲证真如，这是限量，所以称为正量。圣位菩萨虽然有正量，但是还没有圆满，而佛于此正量已经得到了圆满，所以称佛的境界是智量。非是彼性二量境界，彼量是依据已知的经验来推度未知事物的正知之量，信量是基于信任而接受的正知之量。凡夫对于真如理的彼量与信量都是依据圣人的言语说法而建立 也就是说，凡夫对真如理的了知，都是依圣教量的比量与性量，并没有实证真如理，所以不可说。这是第四义。此义说云：非无实事，实事即是离言法性真如以为实事，未欲自他无分别智觉真如境，是故假说有为以显实事。从我们以上所说的意思可知，非无实事，佛并不是没有真实意识而有所说法。什么是真实意识呢？实事即是离言法性真如以为实事。真实意识就是指真如，它是远离名言遍计所执性的诸法真实自性，也就是离言法性，这是实事。既然诸法实性远离名言，又为何要说法呢？未欲自他无分别智觉真如境，是故假说有为以显实事。因为佛菩萨自己的无分别智已经证觉离言的真如实境，为了使令其他有情也能得到无分别智证觉离言的真如实境，所以假施设法相名字，为众生说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等法，使令众生能够依法修行来遣除遍计所执性的有为与无为法，以正觉所显示的离言真如真实意识，是这个意思。一云：外移非有为无为便无有事，如何说言有为无为？又复疑云：一切诸法皆离名言，何须假说？故作此通，然非无事而有所说。离言原生法依此自觉，故非无事，未令他觉，故须假说。第二种说法是说，外移非有为无为便无有事，如何说言有为无为？外人怀疑说，经文既然说非有为非无为，便知道没有有为事与无为事，如果没有有为事与无为事，为何经文中又说一切法略有二种，所谓有为无为呢？这个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疑问。又复执云：一切诸法皆离名言，何须假说？第二个疑问是说，既然一切诸法的自性远离名字而不可说，那么为什么又要施设假名而说诸法呢？故作此通，然非无事而有所说。为了回答上面外人的两个疑问，所以作此说，然非无事而有所说，来解答贯通外人的疑问。离言原生法 依此自觉，故非无事。根本无分别智，觉证真如圆成实性。无分别故，圆成实性就称为离言。后得无分别智，觉证依他起性原生法，所以称为原生法。依此根本与后得二种圣智，便能觉证圆成实性与依他起性，所以知道并非无有实事，因此说然非无事。为令他觉，不须假说。圣人自觉了以后，为令其他有情也能够觉证圆成实性与依他起性这二事，所以必须要假立施设法相名言来为众生说法，所以说而有所说。这是第二种说法。一云外移，既无有为，无为便无有法，有何立事而说有为？第三种说法是说，外人疑惑，既然说是非有为非无为，便是没有有为法与无为法的意思，有何立事而说有为？立事就是有什么好处的意思。既然无事，佛说有为无为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是外人的疑问。故作此答，非无有事，事略有三：一、自觉事；二、觉他事；三者，未令他觉起言说事。一一事中，皆有多义，不可据说。回答说，非无有事，说非有为，非无为，并非是说没有有为与无为事的意思。事大略可分为三种：一、自觉事，这个是根本无分别智，自证觉圆成实性真如事，称为自觉事；二、觉他事，这个是后得智，证觉依他起性原生法，如幻如化，然后发起了大悲心，要度化众生，使令他们也能证觉真如事。这个是觉他事。三者，未令他觉起言说事，欲令众生觉证真如，就要利用众生使用的名言来安立施设有为无为等法相名词，为众生说法，使令众生觉悟。这个是未令他觉起言说事。一一事中，皆有多义，不可据说。这三种事中，每一种事都含摄有众多的义理，在此呢，不能全部说明。以上是菩萨正说离言法性正理。看下面的经文。善男子，言无为者，亦是本师假施设句。心二，一问正答分成两科，第一科人一是有为无二相，已经讲解完毕了。这是第二科人二是无为无二相，解释前面经文所说的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又分成二科。这是第一科鬼一遮三相，遮浅无为相、有为相以及非无为 非有为相。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子一遮无为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丑一名无为，是佛假说。善男子，就称呼有善根的学法者。查这个佛学大词典，他解释善男信女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阿罗汉他们的性格非常的刚直，因为性格刚直呢，所以他自己能够证得善法，但是呢他不能够化度他人啊，这就像男人的性格刚直一样，所以就以善男子来表示阿罗汉。这个菩萨的性格柔和慈悲，能够自度度人，使令众生众佛善根，能够少龙佛种，所以菩萨呢就以善女人为表法，有这个说法。所以善男子善女人都是假的，不要太执着。言无为者也是本师假施设句，前面说佛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施设了有为法，全表由因缘和合造作所生之法。相对的，施设无为法来全表非因缘造作之法，因此无为法的法相也是佛所施设的假名。若是本师假施设句，即是辩记所及言辞所说。子一遮无为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丑二依佛假说之为实有。若是本师假施设句，无为法是佛的厚德智假施设的名言句。既然说是厚德智，就表示佛在施设的时候是有智慧而没有执着心的，即是辩记所及言辞所说。但是众生是有执着的，听闻了佛说的无为法的假名，众生的意识便在无为法的假名上辩记，升起了执着，认为实有无为法的假说自信。若是辩记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种种辩记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无为。子一遮无为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丑三，辩非实有，结非无为。若是辩记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如果能够证知无为只是佛所假施设的名字，其中并没有众生依名记忆辩记所执实有无为的假说自信，这样才是究竟正确的。种种辩记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无为。因此众生在无为的假名上所做的种种辩记，发为言辞所说，执着实有无为的假说自信，并非是无为法的真实相，所以说是非是无为。善男子，言有为者亦堕言辞。鬼一遮三相分成三科， 这是第二颗子二，遮有为相。前面遮浅了无为相，于是众生又执着是有为相，所以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又要遮浅众生遍计所执性的有为相。言有为者亦堕言辞，众生认知的有为相也只是遍计所执性实有有为的假说自性，并非是无为法的真实自性。舍离无为有为少有所说其相一耳。鬼一遮三相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子三，遮非无为非有为相。舍离无为有为少有所说其相一耳，遮浅了无为相与有为相，众生又执着非无为非有为相，所以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又遮浅非无为非有为相。离无为有为就是非无为非有为的意思，假设在无为有为之外另外说有非无为非有为相，这也还是堕入了言辞相，也只是众生遍计所执性的实有非无为非有为的假说自性，这也不真实。然非无事而有所说。鬼二是无为无二相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鬼二是通福难是正道理，为外人开示正确的道理以贯通他们的疑难。又分成三颗，这是第一颗子一标宗总达，标举自宗安立的道理总达外人的疑难。然非无事而有所说，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说，我说无为非无为非有为，并不是说连无为法的名字安立所依的非因缘所生法也没有自体性，确实是有非因缘所生法的自体性的，才会安立施设无为法的假名言说来全表它。何等为是？这是第二颗子二，菩萨反诘。菩萨反问说，什么是安立假名所依事呢？为诸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证等觉。这是第三颗子三，菩萨正说，菩萨开示离言法性的正理。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丑一名诸圣离名言故取正等觉。圣人以根本无分别智限量正觉真如离言法性，这个是属于真观心。即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谓之无为。这个是第二颗丑二未令他觉故假立名相。圣人从根本无分别智的真观出来以后进入了后得无分别智，于是发慈悲心想要使令其他有情也能够限量正觉平等的离言法性，于是依着世间的语言文字施设安立无为等假名的法相，使令众生学习悟入觉慧。 尔时，如理请问菩萨摩诃萨。复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摩诃萨言。己一名离言及无二相的长行广释分成六科，这个是第五科，根五菩萨崇真。前面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已经广说义理，但是如理请问菩萨认为闻法大众虽然听闻了义理，但是可能还没有明白，所以希望菩萨能够以譬喻来解说。因此他再次的请问，这是第一科，心一真问有序，说明是由如理请问菩萨向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请问。菩萨崇真的这一段文在真谛三藏翻译的解结经中是没有的，原册书认为或者是翻译者的错误没有翻这个问题，或者是为了省略的缘故将此问脱落了。看经文，最圣子如何此事彼诸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证等觉，即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或为有为或为无为。这是第二科心二正真问，如理请问菩萨再请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说，佛子啊，请再为大众解说这件事吧。什么事呢？就是圣者以根本无分别智限量正觉平等真如离言法性，而后以厚德智欲令其他有情也能智证真如，所以依世间名言假立有为无为等佛法名相这件事情。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为如理请问菩萨曰，即依长行广释分成六科，这是第六科根六举喻重说。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以譬喻为大众在做解说，请看讲义九的第四项。然此喻文意趣难了，经中所举的幻师喻其中的意义是很难了知的。真谛记云，说喻意者此譬众生由妄颠倒种种分别久在生死受诸苦报不知患本即不可言无二真如实为实有圣人明了是此非真。真谛记中说这个譬喻的意思是说众生由于心事做虚妄颠倒的种种分别不能断除烦恼，而由烦恼造作杂染的业行熏习成杂染的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中，等待因缘成熟便升起杂染生死的果报体，然后又由烦恼造作染业，由染业又得生死苦果，或业苦循环不绝，因此长久在生死轮回中受诸苦报，不知患本即不可言无二真如之为实有。患本这个患 是指原生有为法，本指根本。前面说有为诸法的根本是不正思维，不可言无二真如，是远离遍计所执性的有为与无为所显现的离言法性，也就是圣义谛的真如圆成实性。众生不知自己虚妄颠倒的种种不正思维，就是杂染有为生死法的根本，也不知有离言法性的真如实相，所以执着有遍计所执性的实我实法的存在，故说执为实有。圣人明了是此非真，圣人明了幻本，并且证觉不可言无二真如，所以能够认识凡夫遍计所执性的实我实法，并非有真实自性。凡夫不知幻本，犹有无知，未得圣慧故。这个无知就是无明心所。凡夫由于受到无明心所的影响，不能证得圣人的无分别智，所以有虚妄颠倒的种种不正思维分别，也因此不能断除烦恼，所以长久在生死中流转，受六道的苦报。圣人了知幻本，即无二不可言体，由断无知得圣道故。圣人是由听闻佛法，再经过思维修行而断除无明，证得无分别智，证觉真如离言法性，因此能够了知幻本，即了知无二不可言的真如离体。根六举喻重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明说游序，是由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向如理请问菩萨解说。今天就解说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讲义九第一段，是则有为非无为相，这一段一二三四第五行，或可此文遮彼转机，未必有止。这个未必有止，刚才我是听得很清楚，可不可以再提一下？ 就是说，这段文可能在文法大众中，有人会记“非有为，非无为相”。所以呢，那么就这段文就回答他们说：“遣除非有为，非无为相。”可是呢，未必有这个独子部的记之 哦， 在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独子部还没有出现，佛世说独子部还没出现，所以你说这一段文是来破斥独子部的宗义， okay. 是吗？是有点牵强，因为他还没有成立嘛，你怎么会说来破斥他的宗义呢？ 然后下一个问题。这页的最下面，刚才在解说的时候有提到一件事情，说玄奘法师在《瑜伽世界论》跟另外一个，这个没听清楚， 然后是有提到说《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他同时用了知见跟自见， 是， 但是意义是一样的。 是， 那他为什么不？ 你要知道，翻译一部经论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里面翻译。像我现在讲课，一个人在里面搞。以前不是这么回事。玄奘法师在翻译的时候，他是总翻译人。那下面很多的法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不是说今天翻了第一章，第二再翻第二卷，再翻第三卷，而是每一卷都有人在翻译。 同时进行， 同时进行。那么在翻译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曾经跟真谛法师学的，好像圆彻法师他以前跟真谛法师学过，那有的是直接跟玄奘法师学的。所以你如果去看《瑜伽师地论》，不看后面，即使看前面五十卷，你都会发觉有一些名相是同样的名，是应该是一样的东西，他用了不同的名字。你去看《瑜伽师地论》，他这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说，这一卷的执笔的法师跟那一卷执笔的法师不是同一个人。那么翻译完了以后，都要给玄奘法师看，但那个时候没有电脑。OK， 你不能寄望玄奘法师这边看过去，这边写解脱自见，然后后面写个解脱自见，他就给你指出来说：“哎，不对，你这边自见不对，没有这样子。”我们现在是用电脑打，我打一个解脱自见，啪出来，瑜伽师地论上面有解脱自见，再打解脱自见，啪出来，瑜伽师地论还有解脱自见，哎，这两个然后看一看，同样意思，所以知道他两个都有用到。可是你打到显阳圣教论，你打解脱自见就没有搜寻不到，你打解脱自见就搜寻到。那同样前面的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大智度论，你打解脱自见没有，你打解脱自见就有，所以是这个问题。 然后翻过来第二页。第七行此意说缘非五十世，十世即是离缘法性真如以为十世，未欲自他无分别自觉真如境，是故假说有为以显十世也。这个未欲自他无分别自觉真如境，刚才法师解释是有讲到一个是自己已经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要让其他众生也能够证得，是这样吗？ 是， 所以这个自是，可是他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自他， 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题是，如果只是要让，因为在这个部分应该是自己已经证得。 但是你自己要证的时候，你是怎么证？你不要闻法吗？ 所以也是叙述这个过程， 对不对？ 嗯， 你自己也必须从闻思修过来。 是， 我们虽然说释迦牟尼佛是自证，好像说他没有闻法，但是他是什么？我们讲这是变化身在这个世界示现嘛。那经论中也讲，他曾经跟谁学习？燃灯佛，那不是从燃灯佛出闻法吗？所以他也是有经过闻思修的过程。所以你要去证这个离缘法性，一定要先从什么？从听经闻法开始。没有说不听经闻法就能够证离缘法性的，就能够证真如的，没有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不听经闻法，照我们现在的思想，一定是走入什么？一定走入邪见，一定是邪见。因为我们就执着什么？有嘛。所以我们的遍计所执，一定执着诸法是有真实之心。讲到这里，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执着诸法有真实之心？ 而这边讲了好多次，对不对？执着他有真实自性。什么叫执着？诸法有真实自性。唯识中安立的法义是什么？一切有为法都是什么？都不离心，一切法都不离心，这是唯识中的宗义，对吧？所以我们前面讲说，有为法里头的心，心所，还有什么？不相应行法、色法，还有什么无为法，都不离心吧？我们前面有案例这一项嘛，对不对？心是什么？事是什么？是心的字体嘛？对不对？心所法是心的相应法，心所有法。不相应行法是心的氛围上安立的出来的法，色法是什么？心所变现的法。无为法是什么？是心法的真实性，是事的真实性，所以都不离心嘛。所以讲心就摄什么？摄一切法。那你现在说有为法，你讲这个名词，你遍计的时候，遍计它是有自性，就是遍计在心法之外，遍计在事之外，还有另外一法，它有它自己的什么真实自性。那就是说有一个法，它跟这个心是无关的。那如果这个能够成立的话，唯识中就不成立了，就不是诸法唯识了。所以你就听前面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讲执着诸法有真实自性，有的时候是讲说执着离心之外，而另外有诸法的真实自性。也就是当我们在遍计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杯子就遍计在什么？这个杯子是另外有字体的，它跟我的心是无关的。他另有他的真实自性。 那么心又是什么？ 心就是有为法，也就是这一切。 跟上帝一样，那上帝谁创？谁创？ 对， 那个问题出来。 没有没有，这边有一个不同是，上帝他讲他是什么？我们讲上帝是本有，心也是本有。但是心本有它是什么？它是因缘法。上帝它本有它是非因缘法，是不是？所以他也讲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就有上帝的存在。那我们讲无始以来就是什么？一切法是因缘法。所以这两个案例是不一样的。那一切法从无始以来，一切法都是因缘法的时候，它就平等了，没有一法不是因缘法，是不是？好，当你创造上帝的时候是不平等，为什么？上帝不是因缘法，而他创造的出来是由他创造出来的，就变成是因缘法。因为上帝是他的因缘嘛，是他的因嘛，是不是？所以说他不平等就是什么？他有一法， 他能创造别的法出来，而这一法是什么？常而不变的。那我们讲诸法的实相是常而不变的，并不是说诸法的实相创造出诸法来。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地方这个观点要了解清楚。真如是离体，不能够创造诸法出来。它只是诸法的真相而已，它没有创造力，所以叫它是离体，它是理。诸法的显现是照着这个理而显现的，但是不是由这个理创造出诸法来。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有第一因，我们没有第一因，就是这样子。因为既然都是因缘法，你再往上推还是因缘法，推不出第一因来。那他这样子往上推，就推出第一因来了。上帝就是第一因嘛，这样子啊，这个观念很重要，要了解。 嗯，老师，那个关于我们这个回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以前你有提过缘起，说长老最喜欢用这个回向，你可不可以？可能有些同学已经知道，但是我还是问一下，就是您可不可以提一下为什么，稍微解说一下为什么用这个回向？阿弥陀佛。 我们通常回向是什么？希望把我们的功德给大众嘛，对吧？我们这么讲好了。其实回向本来是什么？向是什么？方向。众生的思维是什么方向？生死流转。那么刚刚讲了，不学佛法，你的什么？我们的思想一定是生死流转。啊，那回是什么意思？回就是转嘛，是不是？回转方向，不要再往生死流转的方向去走了，而要什么？回转到涅槃极境的方向去，所以这个叫回向。那可是因为我们众生回向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把它变成一种好像我有一个功德，好，所以呢要想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那是无可厚非了。众生到底是众生吗？还没证得圣位吗？那众生在世间求什么？我们在世间求什么？五阴炽盛。是我们求五阴炽盛。为什么要求五阴炽盛？为什么要求五阴炽盛？我们一直在求一个医治，一个所能够被我们医治的东西，我们一直在求这个东西。女人为什么要嫁给有钱的丈夫？为什么？她要找个医子嘛，从此生活无忧无虑嘛，是不是？男人为什么要找份好职业？他要找个医子，可以养家活口，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世间一直在求一个医子，这个医子一直在变化当中，也就是你在追求的东西。那这就是我们的愿求，我们一直在求医治，但是世间的医治都不可以做医治。你求金钱做医治，你很有钱了，然后你的绝症，你根本享用不到。这个我们讲谁 ？iPhone 的那个 Jobs， 对吧？就有钱全部给他太太，他什么都没得到，死掉了。你求名为医治，也很快就身败名裂了，或者就算你。很有名又怎么样？所以世间没有办，没有东西能够做医治，但是我们一直在求一个医治。啊，那个我看完孔子讲，到老了以后要戒之在德嘛，对吧？老的时候发觉什么，身体不能做医治；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很好，身体好像是医治；老的时候觉得身体不能做医治了，开始老病了。 他又怕老的时候没人照顾，这个时候怎么办？抓钱啊，钱越多越什么，觉得好像有所依止，而不了解一切都是业力在显现而已。所以我们一直在抓一些什么不能做依止的东西做依止。所以佛为什么要什么？我们一信佛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三皈依嘛，是不是？也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知道我们一直在想抓东西做依止，但是呢，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做依止。你很有钱了，你还是得死，是不是？你很有名了，你还是得死，你子孙满堂，你还是得死，都不能做依止。所以他安立佛法僧为依止。但是佛法僧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佛已经入涅槃了，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了，那我们安立说真如就是佛啊，《金刚经》讲，啊，几个人见到真如了？我们反复谁见到真如了？法作一止，法就是真如。僧作一止，啊，凡夫僧能作一止吗？那圣僧在哪里？但是佛法僧给我们做依止，就是给我们了一个什么方向，往佛法僧的方向走去。这个方向就是我们什么回向的方向，从生死流转回向到极尽的涅槃。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佛法僧，佛法僧也就是涅槃。所以你回向要回到什么？回到佛法僧去，不是回到身体健康，不是回到钱越赚越多，不是回到这些世间上面去。所以我们回向的时候就回向到三皈依，到佛法僧去，对不对？多好，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什么叫体解大道？就是证真如性嘛。证了真如性以后再发无上心度化众生嘛。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怎么样去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呢？你不深入经藏你怎么体解大道？跟刚刚讲你不去闻法你怎么去证离言法心，是不是？所以说深入经藏才能智慧如海嘛。那我们不深入经藏你怎么给众生讲法？你怎么度化众生？真正的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就是体解大道法无上心。这是用两句话表现同一件事情，一个是自证，一个是觉拉。对，那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你没有佛法，你怎么同理大众？你教大众怎么赚钱？这是方便嘛？然后还是要引领大众到什么？到佛法来嘛？佛法里头就讲一个无为舍，有听过吗？无为舍，以无为做房舍，有为法，有漏的有为法，就会跟风雨一样，你到那边很痛苦的，大风大雨来了，你躲哪里？没地方可以躲。你到无为这边来，无为跟房舍一样，你到了无为法这边来的时候，什么？这些有漏法过不来了，他保护你在那边平安。对， 所以你有了剃觉大道发无上心，有了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就能够同理大众，你才能一切无碍。众生没那么好度吧，是不是？我们度化众生的时候会不会退心？很容易退心的呢，对吧？你帮助众生，然后还要说不定就挨他一刀。对啊，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啊。那个狗在那边饿了两天了，然后呢，他在那边啃一个皮鞋，你想说拿一个好的肉给他吃，把皮鞋拿过来，你手伸过去拿皮鞋，他就给你一口，他认为你抢他的东西。对，所以度化众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障碍很多，那要一切无碍。所以就用这个三皈依作为我们回向的目标。然后我这么讲，不是我这么讲，是师父这么讲。可是要了解我师父，他是非常随顺众生的人，恒顺众生的。对，你要回向到身体健康，他也说：“哎，好好好好好，对吧？”你要回向中乐透，他也说：“哎呀，那也很好，好好好好好。就”就这样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师父也赞成这个吗？也赞成这个吗？”对吧？但你没有去问他一下说，什么是你认为的好？我们没有问，我们都是把我们的意见说了以后，然后问师父说：“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从来没有问师父的意见是怎么样。同样，我们帮助众生的时候，从来没有问众生说他需要什么帮助。我们都是拿我们怎么，我们认为应该怎么帮助他去帮助他。有时候肚子饿的人并不是想吃东西，说不定只是想需要一个拥抱而已。什么问题？ 那请问师父，就是在那个讲义九第三菩萨正士的第一二三四五第五行，言智见者，智是决断意，见是推求意，为无漏胜会决断推求，故名胜智见也。就是。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凡夫学佛，为了这个弃舍这个世间的这个有为有漏的这个烦恼缠，然后要证得这个无漏的这个圣慧。那么我们所依止的是佛所说的这个圣言量。那么我们在这个文思修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工具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比量制。那这个正确的比量制就犹如这边所说的这个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推求的意思啊。就是有而知有，无而知无。那可是在推求当中，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生是常还是无常，比如说在争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认为说这个生是常，有人说这个生是无常，那立了这个宗，那么来辩论他这个因到底是何者为正，何者为非啊？那就有这个推求的时候，那个是与不是啊，就他所争论的。那在争论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 好像就是有一个真实的意识在那个里头。那在这个推求当中，他如何去做一个决断？ 所以决断还是以圣眼量为决断。也就是他在推求当中的时候，到最后是以圣眼量作为他所推求的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判断的标准。 比如说在推求的时候，比如说在论辩的时候，大家在争论这个是常还是无常，辩论的面红耳赤啊，显然大家认为是与不是是一个重点，所以认为它是有一个是与不是，它是有一个真实的自信存在，不然有什么好面红耳赤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么他不能决断这个是有为的无二。 在辩论的时候，通常要有个裁判吧？ 是啊， 所以这个裁判他应该是代表来判断说谁是正确，谁不是，谁是错误的嘛。但是这个裁判在判决的时候，他还是以圣眼量为依止来做裁判。当然在辩论的双方，或许他在辩论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也有这种可能。那这个就像说瑜伽师律论上讲的，说如果你还认为有能修，我能修，有能得圣道的法，你还有这种思想的话，那你是不可能证圣道的，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辩论当中的时候，如果你认为有真实的胜负的时候，那这场辩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师父，这个推求事实上就是一个比量智的一个境界嘛。 是， 所以显然它不是限量。那限量的时候，他要决断无我意。 他这边决断的时候，他也不是指限量，它也是属于比量的一个决定意义。在限量的时候，它是没有推求与决断的。因为你推求决断都落入了什么名言相，有名言相的话就不是限量了。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本难甚重， 本难甚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